今日的经文是在创世纪十二章一到九节，请听我读。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给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亚伯兰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罗德也和他同去。亚伯兰出哈兰的时候75岁。亚伯兰将他妻子撒来和侄儿罗德，连他们在哈兰所积蓄的财物、所得的人口，都带往迦南地去。他们就到了迦南地。亚伯兰经过那地，到了示剑地方摩利橡树那里。那时迦南人在那里的那地，耶和华向亚伯兰显现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亚伯兰就在那里为向他显现的耶和华筑了一座坛，从那里他又迁到伯特利东边的山，支搭帐篷，西边是伯特利，东边是艾。他在那里又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求告耶和华的名。后来亚伯兰又渐渐迁往南地去。今天很高兴我们石伟汉牧师为我们证道，证道的题目是登月第一人，请石牧师。 好，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感谢主，让我们继续一起在这里实体我们相见，也都跟家中的弟兄姊妹们藉着网上的方式，我们可以继续彼此去交流，也都让我们一起去聆听上帝的说话，求主帮助我们。今天跟大家思考一个题目，叫登月第一人。准备好大家一会儿要答一连串的问题了。在答问题之前一起祈祷，好吗？我们一起祈祷。好，亲爱的主，我们去多谢你，我们来到你里面，我们去听你的说话，我们求主你开放我们的心，让我们真的愿意被你的话语去陶造的时候，我们生命能够被改变，我们能够更加明白上帝你的心意、你的作为，让我们知道怎样去实践我们的使命。愿上帝你就是帮助我们，让你的话语坚固我们，我们就求你听我们祈祷，奉耶稣名字而求，阿们。好，咁今日即系个题目叫咩话？登月第一人。咁首先问一个简单问题先啦，边一个系第一个登陆月球嘅国家咧？上岸唔系一个国家，我问一个美国。哇，好嘢喎！今日即系大家喺度美国生活，好明白。咁最近咧，原来有一单新闻咧，都同呢一个咧有少少相关嘅。原來最近在二月的時候，有個新聞報道就講緊咧，隔了成半個世紀，美國再度將會登陸月球。登陸月球就不是人啦，講緊係有一個的叫登陸嘅月球嗰啲嘅叫探測器嚇咁樣樣。咁呢度就講緊啲咩咧？就係特別咧，呢個嗰個登陸月球咧係一個民間嘅一個嘅機構，即係你知有民間的航空咁樣啦。咁主要嚟講咧，今次咧就係同一個好重要、大家熟悉嘅品牌咧合作嘅，叫 Columbia。大家可能有啲件衫著緊都唔定啊。Columbia 嘅品牌嚇，咁佢哋咧就希望藉著咧呢個嘅即係登陸月球啊、發射上太空嘅呢件事情裏邊咧嚇，特別咧去講緊一種嘅科技嚇，叫黃金旅點嘅科技咧，去即係。即係帶到去月球上邊啦嚇，咁事實上咧，所以咧呢個嘅整個嘅叫呢個太空船係咪啊？叫太空船咧升上天空嘅時候咧，所以咧嗰幅圖畫裏邊咧就見到呢一樣嘢啦，就見到你左邊見到，就見到 Columbia 嗰個品牌係嘛？你見唔見到嗰邊啊？咁你見到兩幅圖咧，你見到Columbia 呢個品牌啊？咁事實上頭先講到咧，呢個品牌裏邊咧其中一個。即登陸月球裏面很重要的就是咧，藉著去 Columbia 所製造的一個嘅即係隔熱嘅物體咧，就係金色嗰嚿嘢啦嚇。咁其實咧就係去包住嗰個嘅月球嗰個嘅探測器啊嚇，包住個月球探測器，為咗要顯示咩咧 ？Columbia 出嘅嘢咧係無論咩天氣都應付得到嘅啊，係咪好勁啊？呢個品牌 这个品牌的做出来的衫呢，什么天气都能够应付得到的，即使上到月球都能够搞得掂。咁呢个咧就系嗰个今次咧再一次登陆月球嘅时候咧个好重要嘅原因吓咁样。事实上咧，即系原来咧都隔咗好多年咧，即系冇登陆月球啦。但我哋又谂翻起好多好多年前咧吓登陆月球嘅事情咧，其实都系一个唔简单嘅事情，系咪吓？你知唔知道第一个真系登陆月球嘅？叫探測儀是哪個國家的？哇，不知道啊，就是什麼？就是這個的蘇聯嘛，是不是？就在這裡講到，就是在1965年的時候，蘇聯成功將一艘無人飛船就登陸了月球。你知道呢，就是在蘇聯和美國在當時來講就是一個很大的競爭對手嘛。咁所以咧，一聽到哇，蘇聯能夠登陸月球個科技能夠咁犀利咧，咁美國都唔可以落後啦，特別係成為一個大國，咁於是咧就要推動咧整個太空嘅一個嘅計劃。結果咧，終於佢能夠領先翻蘇聯，就咩啊，成為咗第一個有人咧登陸月球嘅國家，就喺1969年7月20日。成功將一個美國的太空人送到去這個月球上面，站在上面。而當時第一個登陸月球的人呢，就是叫做什麼？岩士堂，即這個，或者這個譯法，這個中文就叫阿姆斯特朗 Neil Armstrong，okay？ 就是這個人了。他其中呢，當登陸月球之後呢，他說了一句很重要的說話，今天我們常常都記得的，就是什麼？對一個人來說呢，这个是一小步，但是对人类来说，这个是什么？是一个飞跃，一大步。哇，是不是很厉害？在月球行一步，原来是地球人类来说的一大步。所以今天我们都常常引用这句说话，我们一小步可以行出一大步。但你知不知道，当登陆这个月球的时候，其中这个太空人，这个即係 Armstrong， 佢要做一樣嘢，係做乜嘢啊？一定要做嘅嘢就係咩啊？插旗。點解要插支旗上去咧？嚇！即係咩啊？呢個係引以為榮嘅，屬於你嘅地方嘅。更加重要就係咩？話俾蘇聯聽，我插咗支旗先過你啊！嗰個競賽咧，就是要做这件事。所以呢，对很多人来说呢，就是好像说两个国家在对阵一样，就斗哪一个国家劲。你有登陆，我有人登陆，大家斗劲。但你知不知道这个 Armstrong， 他其实在这件登陆的事情上面，他自己的宣告是什么呢？他自己的宣告就是，其实这件事是什么事情呢？他说人类原来登陆月球是一件大事，不过神行在地上是一件更大的事。当大家在说，哎，美国定苏联，美国定苏联的时候， 他说的是什么？他经历过这个登陆的事的时候，他见到的是上帝。他见到是神那种奇妙，就是他这样来到这个月球，他想想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岂不是一件更大的事吗？所以当他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让他想到的是神。同样呢，今天如果你要登陆一个地方的时候，你有没有插一支上帝的旗在那里，宣告耶稣就是那位的神呢？今天我们读到经文呢，都见到呢就是这样，不过这里讲的就是，所以呢，如果接下来呢还有其他国家呢登陆的话呢，就插了整扎旗在那里了。这个就是未来可能都是这样的图画。但我们今天去到的经文里面看到，就是我们想看到就是阿伯兰或者我们所谓的阿伯拉罕，原来在圣经的创世纪的时候就讲到他成为了上帝差派去 登陆应许地的第一个人。究竟他做了什么呢？如果你记得我们一路说的，就是亚伯兰或者亚伯拉罕就是成为了第一个高人嘛。神就是他去高，要去离开他的本土本族本乡，去到这个地方的时候，Okay， 他就是第一个带着他的家人来到登陆这个上帝应许地方的人。他会做些什么呢？这个就是我们今天一起去思考的地方。所以让我们先去重温一下在上两个礼拜跟大家去思想的经文，让我们有个回顾，我们就可以开展下一个步。这个话呢，上一次我们看到创世纪第十二章一至四节，正正好就是讲紧神就呼召亚伯兰要去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要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要去一个他不熟悉的地方，一个陌生的地方，离开了他最舒服最安舒的地方，去到这个陌生的地方里面，要承受上帝的应许，要上帝承受上帝所赐给他的美地。结果第四节就说亚伯兰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就出发了。而我们根据这里圣经的记载，就是亚伯兰出发离开哈兰的时候就是75岁。但我们说其实整件事里面其实是再多少少的背景，就是什么？原来在75岁亚伯兰离开这个哈兰的时候，其实更加是讲原来之前上帝是吩咐他离开吾尔先的。所以当我们看回使徒行传，我们知道就是亚伯拉罕在米索波大米还未住哈兰的时候呢，就是在这个吾尔的时候呢，神就已经吩咐他呢要去离开这个地方，去这个上帝应许的地方里面。所以我们知道其实在亚伯兰未到75岁的以先，更早的年日上帝已经有一次的呼唤要去离开。结果整个家人就离开，结果又逗留在哈兰的时候，上帝又再一次提他在哈兰提他你要离开，这个不是你的人生的终点，这个其中是你人生经过的中途站。于是就是去到这个迦南的地方。这个就是那个前文的背景，也是我们上一次所看到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没想想，有时上帝都是一次又一次的呼召我们，一次又一次的呼唤我们去回应上帝的使命，回应上帝的心意。但有时我们会不会不知不觉停留了，一路未行一路未行呢？盼望我们继续藉着你不断的思考，我们走多一步走多一步，每一小步一走下去，你就可以去到近上帝为你预备的应许地一大步。就是这样，亚伯兰就是成为了一次又一次回应呼召的，以至到踏上了他在他的年代的大诫命大使命之旅。就好像一位宣教士一样，离开了自己的地方，去到一个陌生的地方里面插旗，宣告上帝的名在当中。所以我们一起去看看第五至九节，就是今天我们去特别重点去思考的地方。让我们一起都去再读一次这段圣经好吗？我们开始。亚伯兰将他妻子撒来和侄儿罗德，连他们在哈兰所积蓄的财物所得的人口都带往迦南地去，他们就到了迦南地。亚伯兰经过那地，到了示剑地方摩利橡树那里，那时迦南人住在那地。耶和华向亚伯兰显现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亚伯兰就在那里为他显现的耶和华筑了一座坛，从那里又迁到伯特利东边的山，支搭帐棚，西边是伯特利，东边是艾。他在那里又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求告耶和华的名。后来亚伯兰又渐渐迁往南地去。是的，我们第一个部分特别去到这个小环节里面，就是我第五至第六节，就是讲到亚伯兰终于离开了吾尔，离开了哈兰，而去到这个上帝应许的地方，就是这里讲迦南地。去到迦南地里面的时候，这里圣经告诉我迦南地是哪里呢？其实就是今天我们所理解的以色列的范围，就是迦南地了。Okay？ 当然当时就不是叫以色列，就叫迦南地，大约是这个位置，这个框框 咁你見得到上邊啦，有加利利湖啦，見唔見啊？藍色嗰度，跟住沿住約旦河，跟住下邊就有死海啦。OK， 係嘛？咁我哋會見得到呢、這個就係神應許亞伯蘭去到嘅迦南地。迦南嘅意思就係指一個紫紅色嘅地方。而喺呢幅地圖裏邊，你同時間會見得到頭先我哋所讀到經文對面提及嘅兩個地方，包括咗示劍。示劍就係呢個大嘅白色框框迦南地裏邊嘅其中一個點，就係示劍嘅地方。跟住另外一個經文裏面提到嘅地方就係摩利亞山，就係落少少嘅嗰個點咧，就係摩利亞山。無論你講示劍、講摩利亞，都係講喺迦南嘅一個大嘅範圍裏邊咧嘅其中一個嘅地方。亚伯兰终于登陆了，登陆了这个迦南地，这个应许地的时候，那究竟他所登陆的地方是一个什么地方呢？他所登陆的地方是一个偶像之地。当你熟读旧约的圣经里面，你会知道迦南地是一个同样是一个拜偶像是很多的地方。有很多不同的种族，我们有所谓叫迦南里面有七族，是不是？那么有很多不同的偶像出现，其中呢最常提及的呢就是什么？就是巴力，是吧？我们最常都讲到就是巴力。啊、另外还有一个呢都会通常附带会提到的，就是阿舍拉。啊、简单来讲呢，我特别去看看巴力是怎样呢。啊、这里我们就会见到巴力就是被当时的迦南人认为是他们所理解的神明里面呢力量最强大的。啊、这个迦南的神有什么能力呢？包括了太阳神或者是风雨之神。当他们这个偶像去创造出来的时候，就因为要帮助他们当时的生活的需要，他们是以农作为主要的生活的方式。他们很期望有一个神能够帮助他们在生活里面的农作物能够有好的收成。于是他们就去敬拜这个跟太阳有关的、跟风雨有关的神，希望有好的农作物，有好的收成。同时间，巴力都包含了掌管了人丁的繁殖，能不能够生仔众多。啊、这个特别跟亚瑟拉更加明显的那个关系。在当地里面的人就是去想了这些不同的神出来，想了很多不同的偶像出来，为了什么？方便自己，为了去满足自己希望有的生活。弟兄姊妹，这里正正讲的就是设立这些偶像不外乎一个原因，就是什么？一个自我中心，一个自我中心的地方，希望创造一个神出来去满足自己，去帮助自己，去成就自己。弟兄姊妹，知不知道我们有时都会是这样的？有时我们都自己都会为自己心中建立一些的偶像，而这些偶像就期望这些偶像能够帮助自己，成就自己，有一个好的生活，有一个好的出路。所以今天我们都要问一下我们自己，我们会不会有什么的偶像放在我们心里面，以至到成为建立一种虚假的安全感，一种虚假的安全感。最常的偶像就是什么？耶稣经常说的就是什么？马门咯，钱咯。所以耶稣说不能侍奉两个主，是吧？又侍奉主又侍奉马门，代表了什么？你侍奉着两个不同的神，当然其中一个是偶像，是一个假的神。事实上有时拿着钱很有安全感的，是吧？一大笔钱在这里、啊、即不过现在我们的安全感好像 很假，是吧？因为我们望到数字而已。你们现在 有没有人身上带多过几千元美金在身上？不会的，现在全部拿着张卡，你的安全感是来自那张卡。但是我们以前的年代的人是怎样？是数一沓银子这样的嘛、啊、数那种感觉才是安全感的。捉住那些就成为你的偶像，有安全感。有些人就拿成就成为你的安全感，每一次望下自己有几大成就，在报纸里面登出来有几大威名，就是你的安全感。所以对于迦南人来说，就是他都要做一个令他有农作业里面能够有好的安全的那个偶像。弟兄姊妹，做偶像这件事是常常都会发生，在什么世代里面都会出现，而这个偶像 就是一种自我中心的表现。你知不知道对于亚伯兰来讲，其实在他离开吾尔哈兰之前，他在他之前他住吾尔的时候，其实他都听过一个很重要的事件。这个事件就记载了在创世纪的第十一章。我们现在读第十二章嘛，讲亚伯兰嘛。其实呢在之前的第十一章就是亚伯兰听过的一个很重要的事件。首先问一下，就是在前面的事件是什么呢？创世纪第六至九章是关于什么的？挪亚洪水嘛。跟着去到第十章就讲挪亚的后代。跟着当挪亚的后代讲完之后，就出现了第十一章这段圣经。圣经说，那时天下人的口音言语都是一样。他们往东边迁移的时候，去到士拿地，遇见了一片平原，就住在那里。他们彼此商量说，来吧，我们要做砖，把砖烧透了。他们就拿砖当石头，又拿石灰石漆当灰泥。他们说，来吧，我们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顶通天，为要传扬我们的名，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于是耶和华使他们从那里分散在全地，他们就停工不做那城了。这里圣经里面讲的什么呢？圣经里面讲的就是在第十二章亚伯兰离开吾尔，即是哈兰之先，原来讲的前面第一十一章就是讲的原来有一班人就是属于挪亚的后代，其中一班人就离开了，去了东边的地方。东边迁移的地方是什么地方呢？刚才经文就说士拿。士拿是什么地方呢？除了你经文描述是一个平原之外，士拿呢简单一点来说呢，就是叫加勒底的地方。加勒底的地方。加勒底呢另外一个即是叫近一点的讲法，就叫巴比伦。巴比伦即是加勒底人，是不是？咁再谂啲加勒底即系咩地方呢？系咪呢度叫士拿嘛？其实即系咩地方附近呢？其实就系吾尔咯。其实就系吾尔啊，即系吾尔同埋呢个嘅士拿，其实即系喺同一个地区里边，都系加勒底巴比伦嘅地区里边。即系讲紧咩呢？即是说原来亚伯兰在他自己住的地方吾尔的时候，原来已经听过之前有一班人，就是属于挪亚的后代里面，其中有一班人来到了加勒底的地方，来到士拿这个地方里面，见到这个这么大的平原，这个这么好的土地的时候住在这里。他听到这个典故，这个典故告诉什么亚伯兰什么听呢？他说原来这班人当时就是商量，就是要用砖呢，做啲砖呢，烧透嘅砖呢，当石头，跟住一路砌，一路砌，一路砌，一路砌，砌一个巴别塔出嚟，砌一个巴别塔出嚟。点解要砌一个塔呢？因为事实上呢，好容易理解，就系因为喺古代嚟讲，呢啲人点样理解同上帝嘅关系呢？今日我哋理解同上帝嘅关系就咩啊？我哋耷低头祈祷就得啦。但喺当时嚟讲呢，他们怎能够跟上帝，或者不说上帝，跟他们的神，跟他们的神能够有好的关系呢？就藉着站高一点，站高一点。你如果整一个坛呢，就在个平地里面整一个坛呢，就高一点，就可以跟神近一点，行不行？所以呢，如果要让这帮人觉得要跟神近一点呢，就是一个塔，一个高高的塔，一座的城。你可以想象一下，今日在佛罗里达是一个平地，是不是？我们大家基本上都是平地来的，很难即跟神再近一点了，但是有一个地方就可以了。知道哪里？垃圾山。你想象一下，今天佛罗里达的人呢，或者亲近神，就一起跑上垃圾山，高一点，近神多一点，即类似这样。不过他们就不用垃圾做，而是整好一些砖，一些泥，这样就搭上去，搭上去，搭上去，同神近啲。但系佢哋嘅谂法系咩啊？唔系要亲近嗰位嘅神， 呢度圣经里边点讲？佢话来吧，我们要建造一座城同埋一座塔，塔顶要通天，搭到去同天上佢哋所理解嘅神一样咁高嘅时候，咩啊？为要传扬我们的名，为要传扬我们的名，要我个名全世界都知，要我个名全世界都知，全世界都知道佢哋喺呢度有几劲，有几威，有几叻。呢啲咪就系自我中心咯。呢班嘅人起完呢个嘅高塔之先起紧嘅时候，上帝就做嘢啦。上帝就耶和华就使佢哋从嗰度分散开去，全地停止咗佢哋嘅工作，唔俾佢哋再做嗰个城，唔俾佢哋再做嗰个嘅塔。弟兄姊妹，亚伯兰就系听到呢一个咁样喺当地里边嘅一个咁重要嘅事件。他很清楚知道，原来人在自我中心里面，人是高举自己，其实就是为自己建立一个偶像。这种状况上帝是不容许的，这个是不能够蒙上帝悦纳的。个问题是什么呢？问题就是我们的焦点做错了。我们的焦点做错了，他们这帮人聚集走在一起，原来为了要什么？传扬自己的名。所以耶和华就使他们分散。你听明白分别？你要聚集，你跟上帝对抗的话，上帝做什么？跟你搞对抗，要你分散。弟兄姊妹，你知不知道今天什么是教会呢？什么是教会呢？教会，即是我们今天就这么讲教会，可能我们都不太清楚。有时英文都会用了不同的字眼去表达教会，其中一个就是什么 Assembly。所以有些教会真的用 Assembly 这个字去讲教会的。不过有些人就不太跟得到，不过但其实都有些教会是这样用的。Assembly 是什么？聚集。原来教会这个名字的称呼是什么？讲的就是一群被上帝聚集的子民。一群有上帝呼召的人，认识上帝的人聚集在一起，就成为了教会。这个就是教会的意思了。但如果一班信耶稣的人走在一起，是宣扬自己的名，就是告诉人石牧师，一讲教会只要讲石牧师，那就搞错了。教会里面应该讲什么？主耶稣，是吧？原来教会就是一个被上帝呼召聚集的人，我们要宣扬的是宣扬上帝的名，那上帝就祝福你咯。起巴别塔宣扬自己的名，上帝就搞乱你咯。上帝要我们是什么？要我们其中一个大诫命是什么？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个是诫命中的第一，也是最大嘛。你要被人见到就是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个就是教会的使命。一方面你爱神是蒙福的，另一方面你被人见到你爱神，你是蒙福的。所以亚伯兰很清楚，当日这班人起巴别塔的时候，他们行错了路，行错了路，起塔起错了，心态错了，这个很重要的。所以我们要知道，就是在这里面我们会看到亚伯兰做的事就不一样了。我们去到第七、第八节，圣经就告诉我们，亚伯兰因为他过往的经历，他听到的故事，他知道上帝亲自跟他讲过说话要他离开的时候，全部都是上帝带领。于是他就去到这个陌生的地方的时候，他怎样做？亚伯兰就在那里为向他显现的耶和华做一座坛。他做这座坛是为了向他显现的耶和华。后来又去到伯特利东边的那个山上面的时候，就是什么？在那里又为耶和华筑一座坛。所以你见得到亚伯兰，原来当他登陆到应许地的时候，他的选择是什么呢？他的选择就是为神去做一座坛，不是为自己做一座坛， 不是为自己做一个偶像去满足自己里面呢那种需要多些钱多些仔女多些什么多些什么。而是说只是想起为神这个跟他讲说话爱他愿意跟他建立亲密关系的那位上帝建造一座坛。所以这些其中一些的历史里面图片就大约可能坛呢阿伯兰做的坛呢就大约这样。即这个不是最准确的不过呢根据的考古呢就大约类似这样。咁你想想这种坛呢就合理啦。因为第一就是即阿伯兰就算嗌埋家人做呢就不会做到巴别塔咁大啦。所以呢是一个即比较矮身啲嘅坛。不过呢又是刚才说呢会高过本身个平地要做高少少。这个坛里面做什么呢就方便做什么献祭嘅。一个坛里面呢建立出来就是为了要去献祭。亚伯兰就是在这个陌生充满偶像的地方为神去立一座坛。提我话问一下啦，你知唔知道在香港一个通常的女仔呢即系识咗个男仔之后咧，认定系一个认定呢个男朋友嘅时候咧，通常会送咩礼物嘅咧？送胎，送胎系嘛 ？OK， 喺度睇清楚啊！即系啊，会送送胎系咪咁啊？问下啲姊妹先。你估东东咩？送胎系咪？啊，仲有冇其他选择？我的观察呢就是他特别为他做一样礼物的。是的近下那么估埋第二个答案先。那男朋友通常送什么给女朋友做礼物呢男仔通常就不会这么花心机做礼物的。即通常就会直接送礼物送什么呢送什么送花送包包都近一点、啊。要啲成日带身那些嘛。所以呢其实呢很多时候呢男仔和女仔都是的即是拍拖觉得 OK 了这个呢都是你认定都是可能是一个长远关系的话呢通常会送一些贴身的东西。在我的观察就是这样。女的呢通常都会为男呢做一件烂衫或者烂颈巾之类的东西。而男呢通常送一些颈链或者戒指之类的一些这样的挂饰。知道为什么知唔知点解？就好似插旗一样，宣示主权啊嘛，系咪啊？你想象一下一个女仔啊，我自己嘅经验嚟啊，一个女仔即系乜都唔识嘅，即系可能即系翻学都识好多，但系咧即系冷衫咧，通常学校冇教嘅，系嘛？你为识咗呢个男仔，都系特登为呢个男仔织件冷衫，通常呢个系佢嘅第一次织件冷衫，都唔系织得几好嘅，不过佢一定要你着上身嘅。你明白吗？穿上身的时候其他人经过一定会问哇你件衫好特别哦、啊、外面买不到的哦。那你就要跟人解释是啊我女朋友送给我的。那个时候呢你就会他就会宣示到主权个人即是都知道我是已经是被人即是 mark 了即是被人认定了我是有身份的人来的了。其他女仔呢你不要买你了。你明白我的意思啊？咁所以咧，依家你问下师母就知啦。我不再多说啦。啊，即系师母一生净系织过一件冷衫嘅啫。佢阿爸都话，我都想要、啊。而男咧就送颈链啦，系嘛？咁我都原来我问翻师母，原来我都净系送咗一条颈链俾佢。咁依家你又望下條頸咯，我問咗佢，佢今日係戴咗嗰條頸鏈，佢得一條頸鏈嘅就攞送咗，就話俾人聽，你有男朋友嘅喎。同樣，如果我哋要喺一個陌生嘅地方起一座壇，話俾人聽咩啊？我淨係敬拜呢個上帝嘅啫。每一次行過呢個地方，啲人問：咦，點解你又有個壇喺度嘅？呢個咪就係我敬拜上帝嘅地方咯。这个是我为上帝而设计一个敬拜的场所咯。弟兄姊妹，原来就是这样，比远处的人比陌生的人都能够见得到这个坛的时候，亚伯兰正想告诉人听什么，我就是敬拜这位独一的上帝，这个才是唯一我 我要告诉你他要认识那位。所以呢，我们如果想想怎样去描述我们对上帝那种的敬拜呢，其中一个字眼呢叫 magnify。magnify 这个字呢，其中一个的解释就是什么？就是解赞美。就是解赞美。所以这里说呢，亚伯拉罕的选择就是为神去筑了一座坛，同时间是什么？去向神献上赞美，献上敬拜，就是亚伯兰所做的事。所以这个圣经说什么？他求告耶和华的名。在这个陌生地方里面，就在这个坛面前，就是求告耶和华的名，跟神去倾偈，跟神讲说话，甚至乎在一个祭坛上面献上他为神预备的最好的祭物。而这个过程里面，其中一个英文讲法就是叫 magnify， 赞美。当他这样做的时候，就能够向当地的迦南人去宣告神的主权，神在他这个家庭里面，在这个 family 里面那个的地位。这个就是我们生命里面常常要去做的那种的敬拜生命。当你能够有这种的敬拜生命的时候，就能够让人见得到神就是我们尽心尽性尽意尽力去爱的那一位。而且你会留意得到，不是一次偶然的事件。这里说去了两个地方，示剑是吧，还有在伯特利东边的山，这里两个不同的地方他都做同一件事。每去一个地方就为上帝插一支旗，就是一个坛。去到两个地方为上帝插一支旗，做一座坛。再去到第十三章的时候，十三章四节，亚伯兰再去回那个坛的时候，他又一次求告耶和华的名。每一次去到这个坛面前，他就想起要求告耶和华的名。去到十三章十八节，亚伯兰就搭了帐篷，去到希伯伦的时候，他又在那里这个陌生地方里面为耶和华做一座坛。甚至乎去到当他要献以撒的时候，亚伯兰亦都为去献以撒的地方里面，在那里做一座坛。所以呢，今天你要记住的就是这首歌了。你记住这首歌呢，就是今天我们要学习的重点。懂不懂唱这首歌？我们试试简单唱一次。我在这里赞美，我在那里赞美，我在任何地方都是要赞美。我在这里赞美，我在那里赞美，我在任何地方都是要赞美。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阿伯就我在这里，来到这里我在这里赞美，我来到这里我在哪里赞美，我到任何地方他都要赞美上帝。弟兄姊妹，阿伯兰由一个充满偶像的地方学习到为自己敬拜，为自己宣扬自己的名是何等不蒙上帝悦纳。以至去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充满偶像的地方，他知道要为上帝去立下了这个的事情。Magnify 赞美这个字还有另外一个解法的，知道为什么？放大，对了。 Magnify 除了解赞美，解放大。原来我们对神的赞美就能够放大，有一个效果就是什么？让我们藉着我们的敬拜去放大。我们今天在这里的敬拜，让到第一次来的新朋友，他们会见到这帮人这么特别的，会这样赞美上帝，是一种放大，被人看得到上帝由你看不到变到你看得到。你看到这块放大镜，这块放大镜里面有一个字，你看到什么字？放大镜入面看到什么字？看不到 Marco 看不到，看不到吗？看不到就啱了，因为如果你有看到有字的话呢，就会自大。你明白吗？你看到有字，那个字放大就自大咯。那这块镜就成为了自大镜的了。但我们向神是赞美，我们要被人看到神 是放大给人看到神。千万不要被人看到你的生命里面是一个放大镜，是一个千万不要被人看到你的生命是一个自大镜。看到你有几叻有几叻，太过自大了。我们要是一个放大镜，被人看到这班人这么兴奋赞美上帝。哇，你的神一定是很正，你可不可以介绍给我认识你的神是什么神？这样去做才是一种 magnify 的生命，一种献上赞美的生命。所以你看得到我们很重要今天的思考，就是说究竟我们有两个选择，一个就是建塔高举人，一个就是筑坛高举神。我们选什么呢？亚伯兰就在他一生里面藉着很多不同的祭坛去表明了他对神的各种的献祭。所以今天我们教会都要去学习怎样去有一种有生命的敬拜，有一种生命的献祭献给神，以致到我们真能够高举神的名，在这个地方里面让人见到神自己。弟兄姊妹，有没有留意我们的程序表？我们程序表有一个的流程，即是应该是由张牧师的年代带下来帮我们设下了一个流程。其中我觉得很有趣的就是你看得到，就是其中整个流程里面很多个项目，归纳来说就有六个的，就是什么以心为读啊以心什么为祭，以颂赞，以祷告，以渴慕神的话，以回应神的话，以遵行神的话。哇，讲紧系原来系献上嗰份嘅祭物。我哋翻到嚟呢个上帝嘅坛里边，呢、这个圣殿里边，呢、这个崇拜里边，我哋原来就向神献上最好嘅礼物，一份份唔同心意嘅礼物献俾神，由心到口到身，成个人去献俾神。第一次我们想不想想我们即是究竟不我们回有时回教会崇拜的时候，我们那种状况像不像将最好的献给神呢？所以也值得我讲多一点，就是原来整个崇拜的一个的安排流程，我们有时很轻松，好像编了一些东西，好像一些很程序化的一个流程，但是背后是有一个很丰富的意义，就是我们怎样去让人见到神自己，见到神的荣耀。你知不知道我们一开始崇拜的时候我们会播一首歌的，是不是？那首歌叫什么名字？主在圣殿中。我们可能可能都不太足够，我们下次可能要打埋歌词才行。其实主在圣殿一开始的时候，可不可以播一点主在圣殿中给大家听一下？主在圣殿中这首歌里面呢，其实就是在讲呢好似邀请神嚟到个殿里边啊！啊，睇下听唔听到呢首歌先吓。留喺圣殿里边去讲紧啊。我哋呢首歌一开始嘅时候，就好似神系嗰位嘅嘉宾，跟住咩啊？你谂下，去一个大型嘅聚会里边，有个嘉宾嚟到，我哋一齐起立，我哋一齐预备好自己。不是再玩手提电话，不是再聊天，我们预备好自己，有个大嘉宾来到，他所以说最后那句话，当肃静，肃静，当肃静，应当肃静，阿门，是这样的，他说呢我们迎接那个万军的耶和华，那位的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时候，我们预备好自己，准备好整理我的仪容，准备好我的人，准备我的心，跟着欢迎神来到。所以当这首歌一开始的时候，就说什么？进紧场的了，那位的君王，我们要预备好啊，这种的状况就是我们要显现出来那种敬拜的心态。一路这样去进入神在当中了，神跟住慢慢喺个台中间，我哋见到嘅唔系主席，见到神自己。跟住咩啊？哇，神啊，正啊！我好开心见到你啊！跟住就唱对佢赞美嘅诗歌，对佢唱：哇，神啊，你真系好好啊！啊，今天你已经活着啊！OK， 我哋不再彷徨啊，无需再惧怕。 我哋对神唱出嗰啲嘅赞美，跟住神就同你讲：放心啦，你嘅罪已经被赦免，有个赦罪嘅宣告。神就话俾你听：你同我冇阻隔啦。以往吓圣所同埋至圣所之间有个帘遮住咗，而家冇阻隔啦。神话赦免你嘅罪，圣灵嗰神喺当中话听：我哋打通晒桥梁。既然冇阻隔，点啊？我哋可以更加亲近佢。问题我哋系咪准备好亲近佢？净系望紧其他嘅，玩紧手机啊，啊玩嘅倾紧偈啊，睇紧书啊。一个大君王嚟到，我哋嘅焦点只系单单想听下佢紧要啲咩同我哋讲。于是我哋就读神嘅说话，去聆听神嘅说话。跟住神就话：你就去行啦。我就回应神嘅说话。跟住神就差遣，最尾嘅祝福就系咩啊？就系、是、差遣你哋出去，将我听到我嘅说话喺你生活里边去实践、去应用、去同人分享。最尾嘅祝福系咁嘅意思啊？点解？因为你攞咗上帝嘅福气，咪祝福紧你咯。攞咗上帝俾你嘅话语嘅福气，跟住你带啲福气，喂，见到个朋友，送啲俾你，送啲俾你，送啲俾你。咁人哋就会话：点解你咁正嘅？在你身上面看到好像放大镜一样，看到有神在这里。弟兄姊妹，原来为什么上帝要求我们要回崇拜呢？要敬拜，为什么我们、就是、可以的话，为什么我们都要来到现场呢？因为我们要聚集，要宣告上帝的名是独一的名。我们要聚集，被人看得到我们是几咁恭敬地去欢迎这位大君王来到。你想象一下，即系疫情之下，我哋冇办法。如果疫情已经恢复啊，已经解决咗嘅话，你谂下，如果呢个殿里边得嗰几个人去欢迎嗰位大君王，系咪真系唔系几好啊？个个可以嚟嘅人都话啊，话要照顾只狗，又话要照顾只猫，又话照顾只牛，又话要结咗婚唔得闲，系嘛？咁样咧，咁你谂下，点能够荣耀到上帝呢？所以今日我哋去学习嘅就系蒙福，因为我哋能够敬拜独一嘅主。我哋系蒙福噶，因为我哋能够喺呢个异地里边，喺一个我哋仍有好多偶像、好多唔同嘅宗教嘅环境里边，我哋可以敬拜独一嘅主。族长亚伯兰作为第一位嘅宣教士，去到迦南地啊，见到呢啲嘅迦南人，一啲唔认识神嘅人，一啲拜偶像嘅地方，佢就筑坛去向上帝献上敬拜，就系咁样样能够放大咗上帝嘅名。让人都见到上帝。撒母耳记下里面咁话，佢话耶和华神啊，你所应许仆人和仆人家的话，求你坚定，直到永远，照你所说的而行。愿人永远尊你的名为大。万军之耶和华是治理神以色列的神，这样你仆人大卫的家必在你面前建立。正正好就系宣告住吓，即系拿单同。即神藉着拿单去跟大卫讲，就是这件事，要求大卫的家要让人永远尊耶和华的名为大。诗篇这么说，在犹大神为人所认识，在以色列他的名为大。这个就是上帝给我们的吩咐，求主帮助我们，我们整理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去学习一种每一次来到神的殿，我们都恭恭敬敬，很兴奋地在家里来到神的殿里面，一起去赞美上帝。我们知道我们为什么要有这么多的流程，因为我们要逐步帮我们调教我们的心，去能够经历上帝。当你愿意这样做的话，你的生命就会改变。就好像罗马书十二章一至二节里面所说的，我们的经历会心意更新而变化，因为神在你里面改变我们的生命。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一起同心去祈祷。主，我们求你去帮助我们去更认识你。多谢你藉着亚伯兰他走出去，而是进入到你应许的地方的时候，他为我们示范了他学习怎样去将主你是优先，怎样去不断去在不同的地方里面去告诉人听神你的名为大。求主你都帮助我们，让我们去学习这种的生活，这种的生命，让我们离开这个地方的时候，我们同样都愿意跟我们身边的家人、朋友、同事，或者我们不同的地方的亲戚，远方的一些未认识或者认识的人，我们都能够告诉人，神啊，你的名是何其大。愿主你帮助我们， 赐福俾我哋，我哋更加能够有力去活出呢份嘅使命。听我哋祈祷，奉耶稣名字而求，阿门。Amen。